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著作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4节气特别节目之立秋，我是主播金轩。 我是主播苗苗。 立秋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了，按照农历正好是一年过半，标志着孟秋时节，也就是天气由热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正式开始了。 是的，立秋通常也叫七月节，其实说是立秋到了，但实际上天气依旧很热，而且秋后还有一伏，秋老虎依然存在。同时由于台风季节渐去了，气温更酷热，中医对从立秋起至秋分前的这段日子称之为长夏，因此仍然要注意防暑。不过立秋这天之后，天气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昼夜温差会逐渐加大，雨后会感到格外凉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哎，轩轩，你知道秋字怎么写吗？ 左边一个和，右边一个火。 对的，秋字由和与火字组成，说文解字中秋是禾谷成熟的意思。不光是禾谷，草木也开始结果运子，收获的季节到了。还有啊，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据说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 哦，还有这样的讲究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倒是知道作家张承志的一篇文章《天道立秋》里有一段他见证立秋时的描写，久久的苦熬居然真的能结束，立秋是真实的，只是争了一刹那，天空中那凉爽开始急急运行，涌涌的凉爽漫天盖地而来，在这一时刻之中消除了全部往昔的苦热。作家实证了立秋的古典意味，我相信人们在感受到自然的力量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震撼的。不知道现在的我们还能不能感受得到与作家当时类似的心情。 是啊，由于现在的气候变暖和城市的热岛效应，人们确实是很难感受到文章中描写的那种突然的变化。不过立秋过后也有一些自然特征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比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述的立秋三候，就可以告诉我们秋天来了。 都有哪三候呢？ 立秋初后凉风至，西方七星之风曰凉风，温变而凉气始肃也。二后白露降，大雨之后清凉风来，而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三后寒蝉鸣，寒蝉而雅曰寒江蝉，小而亲子者。马氏曰物生于鼠者，其声辨之矣。这就是立秋之后的三候了，每五天为一候，秋天就真的慢慢来了。哎，你知道立秋这天有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可以做，尤其对于吃货来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哦，你是想说贴秋膘吧？ 对啦，天气要变凉了，当然要吃一些肉来抵御寒冷的天气啦。 是的，因为人到夏天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夏天的损失，也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冷空气。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可以做炖肉、酱肉、红烧肉等等，像北京这边还会去买贴符号的酱牛肉、酱肘子什么的。总之就是吃肉嘛，吃货们当然会很开心啦。 哇，终于有个理由来吃点好的了。我还听说有一些地方啊有啃秋的习俗，啃秋的有些地方也称咬秋。天津讲究在立秋这天吃西瓜或香瓜，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江苏等地也在立秋这天吃西瓜以咬秋，据说可以不生秋痱子。在浙江等地，立秋日取西瓜和烧酒同时，民间认为可以防疟疾。城里人在立秋当日买个西瓜回家，全家围着啃，就是啃秋了。而农人的啃秋则豪放得多，他们在瓜棚里，在树荫下，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抱着红瓤西瓜啃，抱着绿瓤香瓜啃，抱着白生生的山芋啃，抱着金黄黄的玉米棒子啃。啃秋抒发的实际上是一种丰收的喜悦。 说到丰收，立秋其实是一个对农民来说很重要的日子。有农谚说，雷打秋冬半收，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说的就是如果听到雷声，冬季时农作物就会欠收。如果立秋日天气晴朗，必定可以风调雨顺地过日子，农事不会有旱涝之忧，可以坐等丰收。秋种秋收时节虽然忙，但还是充满了乐趣的。一些青年人和孩子在苞谷谷子生长起来以后，特别是苞谷长成一人高出结穗的时候，田间里正是他们玩耍做游戏的场所。他们把嫩苞谷穗搬下来，在地上做一个土灶，然后把嫩苞谷穗放进去，加火去烧，一会儿一拳摇的苞谷穗全被烧熟了。丰硕的苞谷宴就在田间举行，他们还上树捉麻雀蛋，就地打兔子，能吃的野味很多，都可以在野地的锅里烧制出来。他们还把打来的柿子、弄来的红薯放在土窑洞里温烧一个时辰，就会变成香甜的柿子和红薯。这种秋田里的乐趣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其实不光是立秋，我们每一个节气都是和农时相对应的。立秋这天还有很多习俗，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立秋到了，漫长的夏天就要结束了，暑热马上就要退去了，记得在今天多吃点肉，记得在来学校的行囊中多加几件保暖的衣服。 我是苗苗， 我是金轩，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个节气再见。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 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季学，欢迎关注982青春联盟，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与你分离，那里便是孤岛，同你一起，那里便是天堂。阿里克西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探究竟。当他从英国跋涉至希腊，当他深入那个鲜活在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中的岛屿，他逐渐发觉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简单。欢迎收听今天的木铎书生，我是主播青鸟。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长篇小说《岛》。小说以阿里克西斯对母亲过去的探寻为开始，他似乎总是过分守护着自己的过去，不仅掩埋了自己的根，还把上面的泥土踩得结结实实。这就是小说中关于阿里克西斯眼中母亲对过去的态度的描述，这无疑调动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力。而当他握准前往母亲出生的村庄，遇到母亲的长辈弗提尼之后，真正的故事才悄然开始。这是一部家族与病痛斗争的历史，更是一段交融了爱恨，跨越了生死，交织着冷暖，贯通了时空的过往。堪称传奇的故事似乎总是偏爱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故事也是同样，它的开始要追溯到阿里克西斯母亲的外婆伊莲妮的身上。当时光尚未褪色，当伊莲妮这个称谓前还没有那么多的定语作为修饰，她还只是佩德基斯夫人，她拥有着温馨的家庭，深爱的丈夫，两个心爱的女儿，一群可爱的学生。而她本人温婉端庄的性格，赤诚无私的品质，足以匹配她所拥有的幸福。直到那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巨变，摧毁这一切的是一场令时人闻之色变的恶疾。麻风病的到访丝毫不讲情理，一夜之间摧毁了这个可怜又可敬的女人所拥有的一切，摧毁了他们的家庭，破碎了两个小女儿本该幸福无比的童年。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麻风病这种破坏性极大的传染性疾病似乎不肯轻易放过佩特基斯家族，如同一个恐怖的阴影笼罩了几代人的生活。第一代伊莲妮的生活被其完全摧毁，第二代玛利亚的生活遭遇毁灭而又重获新生，第三代索菲亚的选择是远远避开，闭口不谈。直到第四代，阿里克西斯对过往的重访，不仅揭开了佩特基斯家族与病痛抗争的历史，更使他从上代人的故事中收获启发，与母亲索菲亚重获自我。整篇小说的叙事与情感都是循序渐进的，平时的记叙如同流水，涤荡人心却又不留痕迹。小说的主基调是哀婉的，佩特基斯家族的遭遇令人同情却无奈。然而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即使在最悲凉的情节里依然可以看到希望，一如佩特基斯家族由始至终的抗争，由绝望到希望，由痛苦到光明，一步步前行，一点点寻找，直至 重获新生。那次被划定为麻风病病人隔离区，伊莲妮长眠与玛利亚暂居的小岛，就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之地的鲜花。而浇灌滋养这朵鲜花，使之萌发并绽放的，就是温暖而伟大的人性之爱。故事的基调是悲伤的，却能让人读过之后心中溢满了温暖。佩特基斯家族中吉泰人的故事里，浓墨重彩描写的无疑是第二代玛利亚的生活。麻风病带走了他的母亲，带走了他无忧的童年，父亲的痛苦，长姐的叛逆，生活的重压将他塑造成了这样的性格，柔顺而坚强，仁爱而果决，孝顺并理智。美丽的外表与纯洁的内心，让人很难不对他产生喜爱。没有人会不渴望见证他的幸福。而就在他离幸福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麻风病再次摧毁了这一切。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受人祝福的待嫁新娘，变成了令人谈之色变的麻风病人。之前对爱人的爱恋有几分深刻，遭受背弃时的伤心就有几分。幸福与绝望的界限，就是那一纸薄薄的诊断说明。幸而这里并不是一切的终结，故事的画卷仍然不疾不徐地展开着。伊莲妮冷静地自觉接受隔离，努力地适应岛上的生活。二战期间幸免于难的岛上的病人们对自己生活条件的改造，玛利亚坚强地面对现实，积极投身帮助别人。虽然渲染着悲情的底色，却不难看出其中闪耀的温暖的人性的光辉。而这些就是作者希望通过作品传递给每一个人的。本期的木铎书生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聆听，感谢小编王慧的公稿，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浪，欢迎关注982青春联盟，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木铎书生，我是主播方方土。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英国小说家威廉·塞默斯特·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本书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主人公是一名作家，他认识了斯特里克兰一家，这个家庭看上去美满幸福，但是斯特里克兰先生却总是显得缺乏活力。不久之后，斯特里克兰离开了家庭，去了巴黎，决心寻找自己的艺术，决心挣扎出以前的生活。丈夫离家后，斯特里克兰太太找到了谋生的技能，过得很好。5年之后，主人公在巴黎见到了斯特里克兰，他过得穷困潦倒，但是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从未觉得后悔。而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潦倒不堪的斯特里克兰接受了斯特罗夫的扶持，却在此期间与斯特罗夫的妻子布兰奇暗通款曲，后又抛弃了他，致其自杀。后来斯特里克兰决定抛弃文明生活，来到了接近原始的南太平洋群岛中的塔希提岛，与主人公偶然相逢。斯特里克兰娶了土著姑娘艾塔， 并且生了三个孩子，度过了三年短暂的幸福时光。后来孩子们死了，他也患上了麻风病。最后在快失明的时候，他在墙上完成了一幅力作。在他死后，艾塔埋葬了他，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作予以销毁。主人公虽然惋惜不已，但也在斯特里克兰的绘画中理解了他的追求。摊开书里的每一个人，从骨架到灵魂细细剖解，可以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这应该也就是作者毛姆的意图，戏谑所有的一切，从外在的名利、社会地位、财富，到内在的人性、爱情、欲望。作为一个读者，在发现他的这种意图后，也不禁脊背发凉。难道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任何可被信仰的东西了吗？然而对我来说，毛姆戏谑他的就戏谑他的吧，我不反对书中任何一个人所信奉的东西。对斯特里克兰太太，她信奉的是社会地位，那就随她去好了。她丝毫不懂斯特里克兰的话，丝毫不懂丈夫的艺术追求，她所关心的只是她看起来是否优雅高贵。对斯特里克兰，她执着的是艺术理想，是对发现美、表达美的极致追求。她戏谑的，也就是毛姆所戏谑的，是一切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妻子、孩子、家庭责任、社会评价，拆散别人家庭，情妇为他而死，第二任妻子全心为他付出，无所谓。当我们想去拿这些社会标准去批评他时，想让他感到内疚时，只能惊奇地发现这对他毫无作用。他是一个没有丝毫道德感的人，这些评价就像是一拳打在海绵上，徒劳无功。对布兰奇，他信奉的恐怕是那份疯狂，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奉献的快感。毛姆对布兰奇这个女性角色很不客气，但不得不说，也许布兰奇还真的能代表大部分女人吧。女人的情感往往是被动的，男人的求爱示好，那一丁点儿对他们来说比较特别的温暖，甚至家庭带来的安全感、社会期望，都能慢慢的让女人产生温情。这种温情会被错认为是爱情。然而当体内最本质的那份疯狂被激发出来时，女人又会陷入自我奉献的快感不能自拔。比如说把男人圈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企图用那种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付出奉献圈禁住男人，大概这是一种类似受虐而又享受受虐的快感吧。对于艾塔，她信奉的也是家庭与责任，但是她对于斯特里克兰来说应该是一个更为理想的妻子。艾塔可以算得上是全书让人好感度最高的一个人了，她富有家庭责任感，以丈夫为天，对丈夫不离不弃。尽管这种丈夫要打就打吧，因为他是丈夫啊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很落后守旧，但这毕竟也是他所信奉的为之活过的信仰，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智慧呢？对于斯特罗夫这个社会老好人，他所信奉的是以和为贵，很难描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做不到见死不救，做不到对别人重伤攻击，做不到憎恨埋怨。他是一个极其宽容却也极其懦弱的人，忍让过度到没有自尊，反而惹人讨厌。我不反对书中任何人所信奉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价值观。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意义也只是在接受信息的那一刹那，书中各种匪夷所思的价值观给大脑回路带来的冲击，丰富了眼前的世界罢了。 我只能表示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却不能说他们对不对，好不好，因为我们不能拿我们心中的那个标准去比量别人。对此也只能对这各种各样的想法观念凭借喜好挑挑拣拣，包容却不抨击和附和，这样过好自己的生活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溜溜君的公稿，我是主播方方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

难道是因为春天来了的缘故吗？你内心的那些小虫子开始蠢蠢欲动了吧？可是你这幻想对象也太梦幻了吧？而且你看看你，满脑子只是想着漂亮。现代女性注重的是才华和内涵，你懂吗？你知不知道武艺书啊？这可是个标准的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大家好，我是更加美丽更有才华的江山。 你说的是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那位美女吗？这位才女啊，可是一路过关斩将，从《诗经》里的“七月在野，八月在雨”，到《将进酒》里的“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甚至还出口成章《飞花令》，这些惊艳的表现，一时间可是圈粉无数啊！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姑娘真是满足了人们对于古典才女的所有想象。大家好，我是豪放派鼻祖子豪。 子豪呀，我看你不是豪放派，你是浪荡派的吧？提到才女啊，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董卿女神才是更加的完美诠释了这个概念。哎，女人的花容月貌会被岁月带走，绚烂的青春也会随时间流逝，一生都不褪色的，唯有那永不凋零的芬芳气质，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大家好，我是明明能靠脸却偏偏要靠才华的乔欣。 乔欣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所以哎，就因为我的学富五车，我都活了1000多岁了，寂寞。千百年来遇到有才的人不少，但修为都不够，这1000年本才子活得寂寞啊。 果真是春天到了，万一遇到凯凯吹牛皮的时候被吹感冒了，可不值当。好了，话不多说，快进入我们今天很有很有真的很有文化底蕴的娱乐风景线吧。 I know 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mystery if you jump。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根线将我们紧紧相连。 是吗？那是什么线呢？风筝线、钓鱼线还是巴啦啦小魔线？ 都不对，是娱乐风景线。 上知套路，下知内幕，你想知道的这里通通都有。 最新最亮的娱乐资讯， 最奇最逗的独特见解， 跟在风口浪尖享受一线资源， 尽在娱乐风景线。 客官想听娱乐风景线，里边请啊。 小二来把娱乐风景线。 好嘞， 娱乐风景线给你横扫饥饿的快感。 不要笑，我们很严肃的。 To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从不休假的阳光不休假。刚刚我们提到了中国诗词大会，今天的娱乐风景线，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综艺圈里的清流。 凯凯呀，你是想聊综艺圈的清流呢，还是想撩清流中的女子啊？你这可有点司马昭之心了吧。不过最近还真是有些突然间特别正的节目大放异彩。不急不急，正所谓翩翩公子温润如玉，咱们呀得温文尔雅，先听一首歌，咱们再来接着聊。 一首歌过后，我们还是从中国诗词大会开始聊起吧。中国诗词大会是央视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基本宗旨，力求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带动全民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古诗词，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 子豪呀，我有一个朋友，他呀特别的正，要不要看看呀？ 我看我看，哇，贼拉正，太好看了耶。 哎呀，你看你这粗鲁的言行就不能注意一点吗？学学我，你夸别人的时候只会说好看美呀。你看看人家称赞一个美人的言辞，美人当以玉为骨，雪为肤，芙蓉为面，杨柳为姿，这才是有内在美的人的表达方式。 子豪，不哭，你可能是张飞转世，让你舞文弄墨，有点为难你了。不过这个节目确实带给了我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太忙了，太追求效率和速度了，以至于我们想要的很多感觉都没有了，比如那种一牵手就是一辈子的感觉，现在却都没有结果，那种欲说还休的矜持，现在却是喜欢就上啊。 其实中国诗词大会火了一点也不意外，往大处说，诗歌本来就是中华文化最灿烂绚烂的存在，它的魅力是绵长而强大的，与历史发展，与个人生活都是。往小处说呀，就像季羡林说的，这人活一世就像做一首诗，你的成功与失败都是那片片诗情点点诗意呀。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 哎，好惆怅啊，好惆怅。昨天临睡前，室友看到咱们学校表白墙上有我的名字，我一看是一封女孩子写给我的道别信，特别的伤感，写着我的好，我决定要离开你，到一个看不到你的背影的地方，不提喜欢，不提爱，只有上帝能明白。哎，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这姑娘好可怜啊，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却瞎了双眼。 这封道别信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名字叫做见字如面的综艺。见字如面由黑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以明星读信为主要形式的阅读推广季播节目，意在用书信打开历史节点，带领观众走进那些依然鲜活的时代场景人生故事，去触碰那些依然可感的人物情怀和社会风物，重新领会中国人的精神情怀与生活智慧。 这档节目我超喜欢啊，见字如面这个节目绝对是声控福利，各个实力派把读信这么单调的一件事儿搞成了演技 solo， 你在各种流量剧里找不到的表情都能在这个节目里看到。 除了见字如面，还有另一档类似的节目我也特别喜欢，朗读者，你们知道吗？朗读者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也是董卿大美女主持的，以个人成长啊、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选用一些精美的文字，用最平实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节目呢，旨在实现文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传导作用，展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情感，特别棒。 江山，有品位。这节目和之前的中国诗词大会和见字如面气质相仿，同样没有炫目的舞台效果，只是有几位嘉宾轮流登场，安静朗读的场面。 朗读者每期都有不同的主题词，嘉宾围绕主题词分享人生故事，朗读一段曾经打动自己、激励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文字。所以我觉得呀，节目能够圈粉的点不仅仅在于朗读本身，还有每段朗读背后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the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row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最后一档综艺圈清流，这可是一档别开生面的节目，客从何处来，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打造的国内首档明星真人寻根追溯家族历史的纪录片，感悟历史，审视自我。 这档节目全程记录了明星寻访祖辈生活的地方，追溯尘封已久的家族秘密，嘉宾跨越两岸三地六国，一次次在惊喜、意外、感慨、悲怆中与自己的祖辈不期而遇。 客从何处来纪录片分八集，每集片子仅讲述一位嘉宾的故事，通过阐释个体与家庭、宗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复原我们的故土牵挂、追思念旧、家国情怀的精神线索。 多集拍摄下来后呀，就不断地接近我们是谁、我们的民族是谁的意义。它 不仅是一部有趣的纪录片，更是可以撰写出真正具体的、真切的、无法被篡改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家国史、民族史。好了，今天的风景线就到这里了，大家不要走开，后面的节目更加精彩哦。I took the tag off a major prices. I just spent a half a meal on a chandelier. Now you trying to cut me off like a light switch. Trying to stay in our league. We are running so fast. We never look back. Whatever I like. Logan, 我想国事不行了。教授，教授，坚持住，教授。我们的逐日号会慢下来的，一定会，然后在上面每天循环播放你最爱的阳光不休假。 阳光不休假，我们这里下载得到吗？ 我已经为你买下了版权，教授，你安心的去吧。我 别急，我想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好嘞， 快快扶我去听阳光不休假。 好，我们走。 爸爸爸爸爸爸， 叫我干啥呀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Excuse me， 你还好吗？ 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看哪儿？ 看雪，看星星，看月亮。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想看着什么说什么， 抓住群众雪亮的眼睛， 引领时尚娱乐的话题。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一对好朋友的天方夜谭。 想看什么点子？想听哪些段子？ 尽在看着什么说什么。 你值得拥有。 又到了我们看见什么说什么的环节了。每到这个时候，江山和乔欣就把所有好吃的零食全吃完了。我们饿着肚子来阳光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敬业的录制节目吗？不，当然不是，是为了吃好吃的填饱肚子呀。 哦，这么多好吃的零食，子豪你不心痛吗？ 我的天，我当然心痛啦，尤其是辣条。哎，辣条绝对让我的味觉感受上升了无数个档次，它直接提升了我的生活质量呀。不过被他们吃完了也没有关系，你看我这里呀、还偷偷藏了一包呢。来来来来来，今天呀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神奇的辣条。 等等，子豪，既然如此，我们就直接来讲讲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食物吧。 甚好甚好呀，那就首先讲讲人气爆棚的辣条嘛。辣条是面粉加入水、盐、糖和面，经过高温挤压膨化，最后啊加入油、辣椒等调味料所得到的高级零食。虽然年轻人非常的喜欢，但是之前辣条啊曾受到过非议，因为不良商贩制作的黑心辣条严重影响了辣条的形象。不过这几年由于监管力度的加大，辣条已经越来越安全，受到了普罗大众的认可，甚至啊在国外也有不少辣条的拥簇者。 真正改变我对食物刻板印象的应该是川渝的火锅。毛肚鸭肠在锅里七上八下烫上一小会儿，浇上葱蒜末混香油的调味料往嘴里一放，你会惊叹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美味。如果像我一样再嘬一小口重庆有名的江小白，你就能彻底的体会到重庆的火辣热情。 哎，咱怎么光讲辣的食物了？接下来啊，来讲一个改善甚至拯救了人的生命的食物。几个世纪以前，欧洲大量移民前往新开垦的美洲，由于长期处于大海中，人们难以获得营养均衡的食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一艘名叫汉堡的游轮上，船老板和水手们研发出了一种将碎片牛肉做成肉末，掺上面包渣和洋葱做成的面包肉饼。而这种叫做汉堡包的食物，如今啊，已经名扬天下喽。 原来我每天早上都要啃的汉堡包，曾经有过这么伟大的作用。今天脑洞开得太大，我得吃个冰淇淋冷静一下。 那你知道冰淇淋是怎么来的吗？ 关于冰淇淋的来源可谓是五花八门，当然我肯定支持中国起源说。古代中国就有把牛奶变成冰的方法，这种冻奶也是夏天消暑的良品。13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把这种方法带回意大利，才使得欧洲夏季的冷饮有了突破。虽然后来意大利的冰淇淋名扬世界，但是这东西可起源于中国呢。 切，足球还起源于中国，但你看看那国足。扯远了哈。但是提到足球啊，不能落下啤酒吧。无论是在电视机前收看足球大战，还是坐在球场上的观众席上大声的呼喊，啤酒啊是必不可少。它可是人类最古老的酒精饮料了。由于酒精浓度低，营养含量高，故被称为液体面包。适量饮用啊，反而对身体有好处。当然小朋友们千万不能模仿大人饮酒哟。 感谢子豪叔叔的忠心提醒。最后我来分享一下真正意义上的亚洲料理咖喱。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东南亚国家，亦或是位于东亚的日本，咖喱都是这些国家最主流的菜肴。不过咖喱起源于印度，咖喱一词来源于泰米尔语，是许多香料加在一起煮的意思。传说咖喱是佛祖释迦牟尼所创的呢。 是南亚地区终年闷热潮湿的气候所致，天气炎热除了令人食欲大减之外，也令食物容易变坏以及滋生细菌。将食物配入香料，除了能增加食物的色香味之外，也能促进胃酸分泌，令人胃口大增。 讲了这么多美食，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东西了。各位，今天的看见什么说什么就到这里了。子豪，我们走。 老师，我要听四个苹果改变世界的故事。 第一个勾引了夏娃，第二个砸中了牛顿，第三个主宰了广场舞。 那第四个苹果是什么呢？ 第四个那就是开心苹果派。 最爱吐槽， 犀利点评， 精致评出， 畅所欲言。 爸比，我也要听开心苹果派。 以下内容18岁以上人员请在儿童陪伴下收听。 最近琢磨着自己好像得了一种叫做无聊的病，总是无事可谈，无人可诉，只管躺在床上思考人生。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这是怎么了？ 据我诊断，典型的无病呻吟。要我说呀，生活怎么会用无聊二字填满呢？读书、游戏还有刷剧，无论哪样都让人充满动力与激情啊。 对呀，凯哥，不如熬夜图书馆一起开黑啊。哎，不跟你开玩笑，说起刷剧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部叫做《那片星空那片海》的电视剧。该剧啊，主要讲述了远离喧嚣的平凡少女沈罗和海岛上的鲛人男子吴居兰相识相爱的故事。 这部剧我听说过，最近播的还挺火的。本来是有看剧的打算，但是乍一看这剧情人物设定，我就觉得编剧的脑洞真的是挺大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啊，鲛人都是带有明显女性特征的神奇生物，极具浪漫童话色彩。但是在这部剧里，作者竟然设定男鲛人的角色，虽说的确新颖出奇，但是一想到穿着鱼尾裙裸着上身，头上还长着几片鱼鳞的形象，实在是接受不了呀。 网友严狗评论道，剧中鲛人扮相实在是清奇，大卷发加上蓝色美瞳，魔幻味十足。关键我眼里的风格一直走硬汉路线，为何如今泽系风格都往浮夸风前进呢？ 该网友的点评很是精简，事实的确如此啊。有时候往往剧情或者人物的某些设定让人分分钟出戏，而且有些狗血俗套的内容更是让人崩溃不已啊。不如我们今天就来吐槽一下那些离谱的剧情人物设定吧。 记得前段时间啊，抗日神剧的种种无厘头一直占据着热搜榜前几位，尤其是那则关于馒头炸弹的内容让网友们炸开了锅。有网友小小猪用科学理论知识说道，炸药是需要雷管引爆，塑胶炸药也一样， 这个馒头炸药如此不稳定，携带时啊，简直能把自己送上天。 还有网友地主家的傻猫评论道：“咬一口就扔，关键威力如此之大，简直是智商感人了，是把咱们观众都当弱智了吗？”说实话呀，网友们的吐槽虽然搞笑夸张，但是却说出了广大电视剧爱好者的心声。编剧们真该好好反思一下，如何以更真挚的态度来对待观众们。 其实除了这些奇葩剧本的设定，那些狗血剧情更让我们哭笑不得。每次看着那些老掉牙的桥段接二连三的出现，我就想问问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 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是网友们啊为吐槽电视剧的恶俗情节而建的。其中网友睡觉不磨牙发表言论：每次武侠剧里女主角总是蒙着一层透明的不能再透明的面纱装绝代佳人，然后男主角呢就成高度近视，非要等着面纱被掀开才能看清佳人面貌而做惊艳妆。 这网友真的是很有见地啊，英雄所见略同。不仅如此啊，网友黑带小公主还提到，武打片里的打斗场面次次都是主角一个人单挑一群杂兵，每次啊杂兵都很有道德的一个个上去挨打，等着挨打的其他杂兵就在后面排着队啊晃啊晃啊晃，看到那些晃晃悠悠的人，我真想一锅上给他拍下去。 网友们啊真的都好有趣，讲得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共鸣感。很多网友关于这些电视剧里无厘头情节的看法，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剧时的吐槽，看到他们用一种幽默却精准的语句表达，真的是字字珠玑啊。 我还看到一则好笑的评论，是网友麻将小宝写的：每次剧情安排配角被反派杀死，主角或者其他人在其临死前赶到，配角的临死遗言永远说不到重点，比如说某些台词：杀死我的人是，然后依据永恒定律马上闭眼领便当，最后那个名字成了暂时的谜团。 没错没错，每次看到这个场景，我明知道他不会说出名字的，可是心里却情不自禁的十分期待，结果也不出我所料，次次都落得一场空啊！真希望这些俗套剧情啊能少一点啊。 有时候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编剧会设计一些狗血老套的段子，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恶俗反而令人新鲜稀奇，但是反复如此多次，不免会让人厌烦了。为了电视艺术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希望广大电视人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精彩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的开心苹果派就到这里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太想念我们，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好啦，如果大家对今天介绍的内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上网查询。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代表责编吴巧巧，编辑陈梓彤、李成，我是江山， 记者刘璇、刘芷云、胡浩贤、王浩熙、乔振、冯杰威，我是子豪。 更多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广院广播台阳光不休假，通过喜马拉雅及时收听，我是乔欣，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It's illegal, don't do it.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熟悉的校园生活。